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764面。我们从第五行看起啊，这是一个段落啊。从第五行，大疏又曰：“但令善思明思，明思彼自灵思指示，一同善财与文殊处发菩提心矣。”问菩萨行，文殊亦不拘束，但令清净善友，随之得云比丘辗转令往矣。前面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念老很慈悲，讲这一句经文，引经据典呢，做了详细的注解，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亦未难。这三句经文，啊，我们讲了6个小时。还没讲完，这下面接着还是讲这种事情啊，说明修行了解经中的深意，也就是明了诸法实相，一定的要有善知识啊，就是好老师。老师的标准一定要求有修有证啊，真正的明心见性啊，禅宗上说的教下所讲的呢，一定要大开圆解啊！念佛的佛门，念佛当中啊，要理业心不乱。名称不一样，境界完全相同啊！用《华严经》戒位来说呢，都是圆教初住以上啊，这些人他们已经超越十法界了啊，不只是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住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那个地方修行人有41个阶级啊，也就是说圆教的是诸菩萨，是行菩萨，是回向菩萨，是地菩萨，这40个位次加上一个等觉，都在这个地方修行啊，这是人天真善知识，这个善知识真难遇啊，啊，不容易、啊。不得已而求其次，那就遇不到啊，遇不到怎么办呢？啊，那就找有修有学的。他们有正果 啊，真正有修有学啊，学一定有师承啊。我跟这个善知识啊，他跟谁学的？啊，一定要知道这个师承。啊，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明白，善知识是最重要的，还在行持上。他能够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没正果，这个要注意啊！正果那是第一等的大善知识，没正果啊！对于这些事情，比一般人是放下很多很多，所以他的心清净，他的心平等，他的心慈悲。啊，对于经教啊，他才能够切入。啊，如果这些没有放下，他在经教上用再多的功夫，我们知道都是知识，不是智慧。智慧是从清净心生的。是从真诚心生的，是从慈悲心生的，这生智慧啊！这个老师确实具备这个条件，我们亲近他就没错了啊。那么再其次的，他真有四诚，这四诚重要啊，他从老师那个地方接受过来的，虽然自己智慧没有开，他能够如理如法，把他所学的传授给我们，啊，不夹杂他自己的意思，这个也是好老师。啊，你像我们学的这部经，经下莲居老居士的汇集，真善知识，他有没有正果我们不知道，居士身啊，我们知道老人当年在世在中国佛教号称南美白下，这就是 佛教界里面所尊崇的善知识啊。南面没光系居士，北面是下莲居居士啊，下老山东人，梅老是江西人啊，一南一北啊，在当那个时代佛门的大德啊，他们确确实实用了很长的时间啊，下莲居居士汇集无量寿经用了十年的时间啊， 会成之后，这三年会成，年年修改，改了十次才定稿。啊，我们现在读的这个本子，完全依照古人的方法，不敢更动经中的一个字，因为它是汇集，它不是翻译。汇集一定要尊重原文，不可以自己啊，随着自己意思改动字，那就是错误啊。古人曾经犯这个毛病啊，他完全修正过来啊，绝不犯错误。这个经变成无量寿经，最好的一个本子。他来到这个世间干什么？就是干这种事情。为什么呢？末法还有九千年，九千年当中一切众生得度，要靠这部经典。这就非常重要了啊！我们就晓得它用意之所在。经汇集成功了啊，解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啊。啊，老师交代学生，黄念老是学生的啊，是下老的学生，老师要他给这一部经做个注解，啊，他自己亲自听老师讲过这部经啊，而做注解的确是认真负责啊。怎么注呢？用佛经一经注经啊，佛在其他经上怎么讲的，用它来说明这个，又用祖师大德啊，历代的祖师大德他们著述当中有关于本经相应的地方啊，摘录出来为我们去解释，所以注解也是汇集本啊，经文是汇集本，注解也是汇集本。汇集了多少经呢？经论80多种，祖师的著述101种啊，还有韩国跟日本的净宗大德啊，总共啊193部，注解是集193部经论古大德著述的大成。贡献给后代啊，末法九千年的同学，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啊。夏莲公我没有跟他见过面，啊，黄念老我们遇到了啊，遇到是在美国遇到的啊，这才知道在国内 就是他一个人弘扬这部经啊，在海外呢也是我一个人在弘扬啊，没有第二个人呢。那我弘扬这部经也是受老师嘱咐的啊，李老师在台湾曾经讲过这个本子，就是夏莲老的回忆本，讲过一次啊，这一次讲圆满了。那个时候没有录音，当然更没有录像啊，也没有留下讲义，但是他的每一注留下来了啊，老师的注解我能看得懂啊，我依照老师的注解讲过几遍啊，这部经在过去讲过十遍啊，这是第十一遍，决定的讲黄念老的注解啊，让我们深入大经啊，这是净土的大经啊，对西方极乐世界，对阿弥陀佛有更深度的认识啊，它能帮助我们坚定信心，能帮助我们发愿求生净土，而不会怀疑，不会后悔啊，信愿坚定，那就没有不往生的道理啊。维耶大师说得非常好，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关键在信愿之有无，有信有愿呢，决定得生。啊，往生极乐世界之后，品位高下，那是你念佛功夫的前身。啊，你念佛的功夫深，品位就高。念佛功夫浅，品位就下啊，这么个道理啊，我们明白了，最重要的是这一生要得生净土啊啊，我回顾啊，出家时候就开始讲经，在佛学院里面教学啊，到今年53年了，因为自己没有到场啊，一生过着流浪的生活啊，我感觉得很快乐，为什么呢？释迦牟尼佛一生流浪啊啊，佛没有见过道场，居无定所啊，一切随缘啊，确实是好。为什么呢？除了念佛、读经之外，没有任何牵挂啊，也没有任何负担。啊，身心没有负担，这个最自在了。啊，无论到什么地方，随遇而安。啊，学习不中断。啊，跟大众讲解说分享不中断。啊，可是 我们看看古今中外些大德，他们的成就，几乎都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这个道理我懂啊。我在台中跟李老师求学的时候，我就很清楚很明白啊，心里何想不找一个地方呢，安定下来呢，啊，让我也能够有个十年八年专攻一部经，真想啊，但是没有福报。总有差别因缘，住不下去了。不是不想住个地方，住不下去，住不下去就得要走。啊，所以想在一个地方多住几年，专攻一部经，就远没有。啊，应该在现在才成熟了。啊，我们在此地非常感谢陈老太太。啊，我在香港住这么多年。他将他跑马地啊一个小单位供给我居住啊，我在那住了不少年了，应该有十年了啊。但是这十年当中，海外还有许多地方啊要去。啊，也不能不去。啊，现在年岁大了，可以推辞了。啊，年龄太大了，走不动了，不想走了。啊，所以我还是选择在香港。啊，我们有个小地方可以安居。啊，我也希望晚年住一个地方，讲一部经，其他统统放下了。啊，书也不看了，念阿弥陀佛。啊，多念佛，少看书。啊，讲什么经呢？就讲这部经。啊，现在我们估计这一部经从头到尾讲下来，大概要1200个小时。一天讲4个小时，整整300天，啊，一年讲一部，啊，也给后人增长信心，啊，学教一定要一门深入，要长时熏修，至少要10年，啊，10年专学一部，专讲一部。这个根基就扎下去了，世尊常说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学习的同学，无论你学学哪一部经都好，为什么呢？84000法门。门门都能够帮助你明心见性，这是佛法的殊胜处啊！啊，你喜欢哪一门，一定要专攻哪一门啊！那么现在谈到老师了啊，到哪里去找善知识呢？老师是我们成败的关键。啊，可是现行 我们找不到真善知识，可以找古人呐、这个方法是早年李炳南老居士教给我的啊，那个时候我还没出家啊，他告诉我两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在释法里头，孟子、孟夫子、四书孔子，这就是孟子的老师是谁呢？孔子。但是孟子那个时代，孔老夫子已经过世了，怎么找他呢？孔老夫子的著书还留在人间啊，还有跟孔老夫子学的这些学生啊，所以他就专读孔子的书，专学孔子，有疑难的地方找孔子的学生向他们请教，他真学成功了啊，他的成就超过孔子那些弟子之上啊！你看后世尊称孔子为至圣，孟夫子是亚圣啊，没有其他人都没有称孟子人，他学成功了。这就是眼前没有老师找古人，这个方法好啊！这就我们可以在正法时代啊。在佛门里面最典型的例子，偶业大师啊，偶业大师跟谁学了？跟莲池大师。可是那个时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莲池大师的著作还留在世间啊，他就四书莲池啊，学得很像啊。莲池大师是净宗第八代的祖师，偶业是第九代的祖师啊。那么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大乘经论，古大德有很多注解啊，可以跟一个人学，也可以跟许多人一起学，但是你这个次第要知道，首先一定是跟一个人学。为什么？因为佛法是求智慧，不是知识。啊，集合许多人在一起广学多闻，这是知识，不开智慧。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学一家之言呐、那会开智慧啊。为什么？他心是定的啊，他守规矩，不乱来啊。三四年的一般中等根性的人，三四年呢他就得三昧了。我们学无量寿经得的是念佛三昧啊，如果你学金刚般若，你就得金刚三昧，你学法华经就得法华三昧，学华严经就华严三昧啊，三昧是得定啊，得到定之后应该也在三四年之间就开悟了，不能大彻大悟，也应该是大悟，智慧开了啊！智慧开了之后，我们在广学多闻，广学多闻怎么广学呢？还是一门，你比如说学这个无量寿经啊，像这个念老，他能够把经论祖师大德有关于 能够解释经文的统统都收集起来，这就是广学的问，给我们做最好的例子啊。总而言之，专攻广学都是一条路，一个目标，他才能成功啊！啊，不是学很多经典了，那就学乱了。啊，那些很多经典要不要学习？给主说不要。啊，那些经典是不是都能通达呢？都能。为什么？一部经通了，一切经全通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要不相信，你去读六祖坛经。六祖是个什么样的人？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你要是从想学佛学，他一堂课没听过。黄梅虽然住了8个月，讲堂一次都没去过，禅堂也一次都没去过，没有坐过一支香的禅，没有在讲堂听一次经。嗯，你看看，五祖把衣钵传给他。嗯，啊，那是什么？他一生就听一次经，啊，五祖给他讲《金刚经》大意，肯定没有经本，他不认识字嘛，他不需要经本，啊，也就给他讲《金刚经》大意，啊，讲的大概1/4吧，啊，也就是这样的。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啊，开悟之后他就通了。啊，无足就不讲了。为什么不需要讲呢？后面全知道了。那不是金刚经的，你看他在逃难路上遇到无尽藏比丘尼，无尽藏比丘尼一生受持大涅槃经，每一天读诵，啊，也念得很熟啊，啊，他在那念念经，慧能大师在旁边听，诸位要记住，慧能大师那一年24岁，啊，他在旁边听。等他念完之后，慧能大师找这个比丘尼跟他讲涅槃经，你刚才讲的念的那个我听到，那是什么意思？一些讲的他大吃一惊啊，你怎么讲的这么好啊，啊，捧着经本向他请教，他告诉他我不认识字。不认识字你为什么讲的这么好？这个与认不认识字不相干。换一句话是与讲堂听课不相干。那与什么相干呢？放下相干。啊，能大师在方丈时听无祖讲金刚经，真的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用什么听呢？用真心听。我们今天用什么心？用妄心听，分别心、执着心，用这个听啊。所以你不开悟啊，用真心听呢，那就不一样了。啊，深深流入自心。啊，这一触动了，立刻就大彻大悟。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真正懂了之后，我们就会把广学多闻放下了。广学多闻实际上很有限的，开悟了是无限的， 开悟之后什么都懂得了啊，再告诉你经典完全懂了，世间法也懂了啊，中国的懂了，外国也懂了，你可不能瞧不起慧能啊，外国东西科学的懂不懂，他们有一样不懂。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他只要一彻悟见了性，心性所变现，他怎么会不知道？哪有这个道理啊？你没人问他，他不说，你要问他，他都给你讲。啊，没有不知道的啊，这是佛法学习的终极目标啊。宗门说大彻大悟，教下讲大开眼界，境界完全相同啊，都是要从戒得定开慧啊。教下用的方法是经典，是教科书。教科书能开悟吗？能。什么方法呢？天亲菩萨的起心论里头讲得很清楚啊。啊，教我们怎样听课。啊，这个听教，佛法讲听教，现在叫听课啊，听老师讲课啊，读经啊，用什么方法能开悟呢？第一个，听教立言说相。立名自相，立心缘相，这样去听就会开悟。啊，慧能大师就用这个方法听啊，不执着言语，不执着名词说语，为什么都假的？啊，不能听了之后自己想象这什么意思，也可以用第六意识。那这个不行啊。那会听的人立心意识啊，心是阿赖耶意识，摩那识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是分别，莫那是执着，阿赖也是乐印象。啊，立心意识。这个是现在人所说执着。啊，决定不要去分别它，不要去执着它，豁然就开悟。啊，我们现在这个听经是什么？我们用心一时，所以永远不会开悟。啊，不用心一时，这才开悟啊！你真正听到，所以说这个开经记讲的时候，如来真实义啊！啊，真实义是自信里面。本有的智慧的能，不是外来的啊，所以佛法成为内学，经典成为内典，它是向内不是向外的啊。真正开悟是大圆满啊，听法要这样听法，我们读诵呢也是这样读，读诵的时候第一个 听经不执着言说相，读经不执着文字相。文字是语言的符号啊，不执着文字相啊，不执着名词术语，就叫名字相，叫名词术语。不执着心念相啊，决定不要是这个一句我是什么意思，那是你的意思，不是佛的意思啊，你不能开悟。没有自己的意思你就会开悟，为什么呢？没有自己的意思才能接受如来真实意，因为如来说法也没有意思，我们没有意思跟没有意思就通了，他没有意思我们有意思就搞错了，关键在此地啊。啊，有悟千悟啊，一切都通了啊。这个方法从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我们中国儒也学它，道也学它啊，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大幅度地向上提升了，都讲开悟啊。啊，这个开悟是从大乘佛法里学的。啊，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啊，我们懂得学了，尽量啊，在学习经典的时候，读诵经典的时候，啊，听讲经典的时候，尽量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啊，不要有自己的意思，这样就好，要常常这样练习。啊，当然它的基础要持戒，要修定。啊，心一定清净，心里头一定没有这些杂念，杂念是烦恼，是习气啊。这个东西是我们最大的障碍，障碍我们得定，障碍我们开慧。啊，实际上我们头一个难关，这个关不容易突破。啊，所以放下就很重要了。啊，《金刚经》上这一句话常常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常念，常思维，唤醒自己，不可以贪着世间一切法。啊，不但世法不能贪着，佛法也不能贪着。啊，佛说的非常好。法上应时，何况非法。啊，净宗的巧妙，净宗的殊胜，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取代所有一切的妄念。啊，念头一起，接着第二句就南无阿弥陀佛，啊，通通归到佛号上，除佛号之外没有任何杂念。这个好，这个也能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真心学佛，真心为佛法救助世间，真心为度众生，一定得三宝加持啊！所以要会学啊，那是善人，这个老师是关键啊，没有照顾人啊。李老师当年把这个话 交给我，他老人家非常谦虚，啊，告诉我，我只能教你五年。那五年之后我找谁呢？他介绍他的老师，印光大师。啊，印光大师已经不在了，往生了。印光大师的文钞在。啊，那个时候文钞只有正品续品在台湾流通四次。啊，正续两品。老师教给我，要我读，做印光大师的私塾弟子。你看看老人多谦虚啊！啊，他叫我这前半段、后半段的老师就介绍给我。啊，那现在很多佛门同学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才来的，可不可能呢？我们细细观察印足一生的行仪，确实很像大势至菩萨。啊，大势至代表智慧。啊，我们修净土，教以无量寿经，以黄念老的注解；行呢，以印光大师，他老人家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典范。那常常读文钞，你看看文钞里头那些书信，都是当时一些信徒有一些疑难杂症，行门的、解门的向他请教。啊，他很细心、很仔细的说得非常详细，说得透彻。啊，常常听他老人家开始。对我们自己，对一切学佛的同学有大利益了。啊，文钞是好文章啊，可以把它当作古文来念的。啊，李老师要我们学古文，念一百篇，背一百篇古文。啊，我们在选文钞的好啊。啊，世学佛学全都学到了。啊，有这个机缘，真正有同学发现。啊，可以有这一同的人组成一个小组。啊，文钞研习小组，啊，专修印光法师，不得了啊！啊，他距离我们最近，啊，所讲的东西完全能切现前的根基。啊，老人所说的深入浅出。他通宗通教啊，儒释道全通啊，好老师啊，我们要亲近呐。啊，现在文钞出去了，啊， 精装本好像有七八册啊，一套啊，我们一生足够了啊，有一部《无量寿经》注解啊，一部《印光大师文钞》，决定生净土啊，往生的时候，弥陀、观音、师至来迎接。啊，所以这是老师，是我们能不能成就的关键任务。我们要会选老师啊，李老师把他的老师印光大师介绍给我啊，我也把印光法师介绍给大家啊，我们都是印光大师师叔弟子大叔入院呢啊，这个底下接着讲啊，我们发菩提心了，一向专念了，这净宗的修行总纲领、总原则，我们掌到了，掌握到了啊，也像《华严经》上一样啊，像善财童子一样。问菩提心、菩萨心啊，这一句是活化啊。文殊菩萨没有跟他开始，只叫他去参访啊，去参学。真正智慧开了啊，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上的根本质 啊，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大彻大悟了。大彻大悟之后，你有能力辨别真妄是非善恶，你有这个能力辨别了，老师对你完全开放，什么人你都可以接触，什么东西你都可以看啊，不像从前那么限制那么严，你有能力了，你不会学坏，好的东西你会接纳，不好的东西你会剔除，你有这个能力，你接触的面越广越好，成就你的厚德智。厚德智是什么？无所不知，一看就会了，一听就会了，接触就会了啊，你才能够度化众生啊，度化众生需要厚德智啊，无所不知啊。厚德智从哪来？从根本来的，像个树一样，没有根本哪来的枝叶啊，枝叶是从根本上生长的。那么你所接触的人、接触的事，这是缘啊，接触越多你智慧就越大，广学多闻啊，成就自己圆满的厚德智啊。所以叫他亲近善友啊，你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这五十三位善知识代表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你去看五十三参啊，他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五十三参在哪里？就是现前社会从早到晚，你在生活当中工作，你所接触的一些人事物，那就叫五十三参。 活的啊。啊，华严在哪里？华严原来就在我们这个世界。啊，《大放光佛华严经》就是我们实际的生活。啊，你全就会了。佛云：“故法俱净，以21个比喻啊，来比喻善知识啊，父母、眼目，这个前面我们读过。啊，脚足剃灯，饮食饱衣桥梁财宝日月生命。”都用这个来比喻善知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离开它了。脚足是走路的，你没有它，我们怎么运行啊？气灯是帮助我们升高的、提升的，没有它，我们升不上去。啊，饮食是活命的，善知识是活我们的化身慧命。没有善知识，就好像没有饮食了。啊，化身慧命保不住了。啊，所以这些都好懂。啊，宝衣桥梁财宝日月生命还没讲完，21个。后头就不需要再说了，用个等字啊。最后总结于云：善知识者，有如是无量功德，是故教汝等清净。啊，善知识有这样多的功德，啊，所以佛菩萨教我们要知道清净。大众闻已，举声号哭，这受感动啊！听了之后，真正受到感动，自念旷劫为善知识受苦啊！旷劫是无量劫以来呀、啊，佛与化身菩萨是我们的善知识。从来没离开过我们，无论我们在哪一道，无论我们干了些什么，他都在守护。你在造业受报，他在那看着，看了为什么不拉一把呢？你能回头他就拉你，你不能回头他不拉你。为什么不拉你？要知道三恶道是消恶业的，佛菩萨不能消我们的恶业。你自己造的自己要承担啊，这是合理。那佛菩萨只能帮助你觉悟，哎，一觉悟啊，那个业消的就很快。但是觉悟啊，要有条件，你要能信，你要能解，你要能行，你没有这三个条件不行啊！啊，三善道是消福报的，就是你做了一些好事。做好事要消，做坏事也要消。为什么呢？自信里头善恶都没有啊，只要有业的时候，那就是善恶。你的心里不清净了，所以三善道消善业，三恶道消恶业啊，善恶通通消掉了，你就成佛了。可是麻烦在哪呢？ 消业他又造业，这个事情就麻烦了。那换一回就永远都消不掉啊！这一个人躲在六道里头，生生世世搞轮回，原因就在此地啊！只消不造就好了，消了他还要造啊，那不能不造啊！啊，那佛教给我们一个非常巧妙的方法啊，讲什么呢？就是前面的所说的心不住相啊，这个方法没有。哎，造恶不住造恶的相，修善呢不住修善的相，永远让自己的心清净，这是什么人呢？菩萨啊，菩萨应化在我们世间，你看他也行善啊，做多少好事，哎，他也做恶啊。可是你要晓得，人家行善，阿赖耶都不落善的种子啊，他造恶，阿赖耶是不落造恶的种子。为什么？他已经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了。业为真心，他不是妄心，真心不造业啊，真心随缘。你看《还原观》上讲的多好啊，贤首大师给我们讲的，随缘妙用啊，妙用就是不着相啊。啊，立一切相，即一切法了。啊，凡夫可麻烦了，他着相啊。那我们在现象里头学一个什么？学不着相，善恶两边都不着。那我们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可不是同居土，也不是方便土，那是生十宝庄严土。为什么呢？你已经成法身菩萨了啊！怎样学？首先学淡泊，不要太认真，什么事情随便，什么都好啊。这个是我们回头啊，真正回头就从这里做起。那过去我们对什么事情很认真很计较啊，非这么做不行啊。现在我们提升一步了，提升马马虎虎都可以啊，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只有一桩事情真正了不起，就是念阿弥陀佛。除了这一桩事情认真之外，其他的都可以不要再关心了啊。有没有同好啊？跟什么人讲话说话了都是阿弥陀佛啊。他说的很多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有没有听进去不知道啊。他也很欢喜啊，以为我听进去，其实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全听的是阿弥陀佛啊。对他有好处，深深阿弥陀佛灌到他耳根里去了啊。他给我们说的话都不要紧，都是世间事情啊，那都是假的，都是空的啊。我们深深阿弥陀佛，这是金刚种子这个道理要懂啊。这种道理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功夫慢慢就得力了啊。尤其是现在啊，我们看看 这个灾难的信息，一个月比一个月频率上升。啊，八月，全世界重大的灾难，219起。啊，三四月之间还不到70起，你看看月月上升，九月更多。啊，这个是给我们最好的警惕啊。学佛怎么要真干了，不能再干假的了，不能再有偏斜啊，要认真努力这个世界上许多预言家都说啊，灾难就是明年后年啊，我们一定能够在明年12月之前，这有一年的时间，念到功夫成片啊，一心不乱没把握，功夫成片可以，哎，只要你不要再计较了，你就能做到。啊，日常生活得过且过，万缘放下，一心念佛，一年时间足够了。也就是我这一年的时间，决心取极乐世界。啊，我一定要做到，要发狠心啊！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宋朝迎客法师3天3夜能把阿弥陀佛念来，我们这一年时间不够吗？啊，真干了，不干假的了。啊，莲池大师晚年，那也是个通宗通教的，显密圆融的。啊，晚年是专门搞一部经，就是《阿弥陀经》。他老人家说了，3藏12部让给别人悟，我不搞了。你看，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他真舍掉了，晚年就一部经，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了。做给我们看的，那给我们做榜样的，我们读的书看到有这么一段事情，应当学习啊，不再考了，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见什么人都是好人，见什么事都是好事啊，好事坏事别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你说我们能不成功吗？啊，决定成就啊！我们接着看下面。 啊，佛护念我们是真的，我们对不起佛菩萨，佛菩萨从来没离开我们啊，像慈母照顾婴儿一样啊，婴儿不懂啊，就像我们一样，佛菩萨照顾我们糊涂啊，不知道感恩呢。今日啊，至于如来，乃至未曾报恩呢、啊，无心清净，摄事于世，重复举身好奇啊，今天这遇到释迦牟尼佛了。啊，乃至未曾报恩，为什么未曾报恩？不知道恩的啊，知恩你才能报恩，你不知恩，你报恩的心生不起来啊，不但呢不知道报恩，对善知什么呀？无心清净。啊，善知识在那里等你，等你回头。啊，我们迷在五欲六尘，就是回不了头啊。迷惑颠倒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说是语矣。话说完了之后，啊，这个惭愧的心、忏悔的心生起来了。啊，举身好奇，且恭敬善知识者，守在儒教奉行，此亦甚难。故云：闻法能行呢，此亦为难。这是真的。啊，我们今天对老师不知道恭敬。啊，对老师产生一种什么呢？产生情执。没有成见啊，印光大师教我们对善知识要懂得成见，一分成见得一分利益，十分成见得十分利益啊，你不知道成见你就得不到利益了啊，成见两个字太重要了啊，真诚恭敬心，有真诚恭敬心，一定能如教奉行。善知识教我的，我一定认真努力把它做到，你才真正的受用。啊，本经里面讲的三个真实：真舍之机。那是真如自性的，那是实相离体，真舍智慧，真舍利益，没有沉浸心你得不到啊！你也有沉浸心，你看到这个经上字字句句，不但经如是，注解也如是啊，注解是佛说的，经论是佛说的，祖师大德这一百一十一十一种，加上外国的九种是一百一十种那都是开悟了的人啊。 不是凡人的。啊，都是真正修行、得定开慧的人。啊，我们遇到这么多的善知识，比华严经善财童子还要幸运呢。善财童子才遇到53个人呢。啊，那么问题，我们有没有听懂？有没有把它放在心上？有没有真干？啊，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叫闻法难行。啊，此亦为难的真谛。该善知识难遇难识，不容易遇到。遇到你不认识，啊，尽性求得，今天很幸运，你求得了。啊，你在哪里求得的？这一本经本就是你求得的。经佛是你的善知识，释迦牟尼佛。啊，注解有这么多祖师大德在这里给你说话，啊，给你分享，你要认识啊。啊，汤与彼善知识所示，不能信受奉行，则良以所受啊。如是，则欲同为语。这真的啊，遇到了，不能相信，不能接受，做不到。良医所说是比喻，你害了重病，现在真有个好医生可以能够救你，你不相信的，啊，不肯吃他开的药方，那他就束手无策了。这样遇跟没有遇到没两样啊。啊，故欲善知识教。因闻而能信，信而能行，实为甚难也。这是真难呐！啊，我们遇到这个地方用的“教”字用的好啊，故于善知识教。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教学留下来的经典，这是善知识教。历代祖师大德的著述啊，为我们分析解释让我们真的听明白了，听懂了，能够契入了，这些都是善知识啊！啊，听了能不能相信？这的确是今天最大的一桩难事啊！不信，现在的人喜欢怀疑。这个普遍走到全世界，你去看看哪个人没有怀疑啊？头一个怀疑是怀疑自己，你看连自己都不相信啊，他能相信他的父母吗？父母能相信儿女吗？你能相信你的老师吗？能相信你朋友吗？ 人活在世间多么孤单呐、一个靠得住的人都没有啊，你说多可怜呐、你能相信佛菩萨吗？你能相信祖宗吗？能相信古圣先贤吗？能相信他们留下来这些典籍吗？要是不相信就完了。信了之后怎么样？信了之后真肯学啊，真干呐、那你就成圣、成贤、成佛、成菩萨了。今天最大的一个关口就是信字。信确实是世出世间一切法最后的底线了。也就是说佛经上讲嘛，华严经上说的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信心是什么？是你修道成道的根源。你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了，一切都完了。所有一切功德之母，它能生一切功德，世出世间的功德。这个心字多重要啊！净土你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能不能亲近阿弥陀佛，能不能在一生当中成佛，关键就是信字。你相不相信净土宗就三个字，信愿行。真相信，我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我真念阿弥陀佛，这三个条件具足了，你就成功了这三个条件不允许有任何东西夹杂在里头夹杂就坏了。所以我们有高度的警觉，有真实的智慧，夹杂的那些东西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我们才把那些杂念统统放下我们心里头只要一个念头，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就对了把这一生当中，因为我们的根性不利，远远不如古人决定不要贪多要修古人，决定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如果要学，开悟之后再学这是古代祖祖相传方法了不开悟不允许看其他经论真正大彻大悟之后老师才开放这是真善知识这不是普通老师上面以上说明遇佛难，闻经也难，遇善知识也难，闻法难行也难，均极难得，甚为稀有它 他都能够做到了，这种人少有啊。但此上三者之难，莫过于下之若闻思经，信要受持，是乃难中之难能啊。故云难中之难，真的。上面讲了四桩事情：欲福、闻经、欲善知识、闻法能行，难。要跟这一部经啊，听到这一部经，信要受持，那这个经就更难了，比前面还要难。为什么？这一部经真的是相信、欢喜、受持，恭喜你，你这一生成佛了。这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我们心心念念的就是想在这一份去这一生当中去做佛啊，在这个世界做佛没有指望。为什么？修学的环境不好，干扰太多啊。极乐世界是最理想的修学环境，那个地方没人干扰啊，你六根所接触的全是纯净的法界。啊，极乐世界一片就是念佛的音声，啊，所以在那个环境里头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在那个环境里头没有一个退转的。啊，为什么我们放不下这个事情？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认识还是不够透彻，还是有疑问。啊，这样一来，我们势必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那就是这部经要细讲，要常讲。要不间断的去讲啊！现在利用科学工具可以做得到啊，一遍一遍多听啊，啊，听懂之后，这四个字做到了，真有了，就是信、要、受持啊，真有了。这个经就可以不要念了，这个注解可以不必看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如果还有怀疑，还放不下，这个经是一定要读，一定要听啊！经是什么呢？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帮助我们破迷开悟。经教目的在此地啊，我们的疑虑断掉了，我们的信心愿心起来了，一句佛号就行了啊，不再找麻烦了，连的经都不要了啊，就这一句佛号就成功了。这个法门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啊！保证你往生 啊，而且你走的时候会非常自在。啊，欲知时知，你喜欢站着走就站着走，喜欢坐着走就坐着走。没有不埋怨的，那这个事情是真的，我们亲眼看见的。啊，这一桩事情是人家装不出来的，啊，决定不是假的，啊，所以有这么多善知识，表演给我们看。为我们做正传，我们再看下文，其稀有难得，更无过于此者，故云无过此难。啊，这就是。听到净宗法门，听到这个经典，信要受持，这非常非常的难事啊！何以故？如净音所云：“于义于法，处处宣讲啊！啊，宣说啊，开显净土，教人往生呢，读此一经。”为是最难啊！再讲其他的，给你讲道理，宇宙人生的道理，给你讲方法。因为佛为我们开显84000法门，是千经万论呢，处处都在讲啊。但是讲往生净土，只有这一部经啊。啊，现在我们知道专讲往生的只有三部经，无量寿经这第一经，啊，阿弥陀经是无量寿经的小本，啊，观无量寿佛经是专门讲方法，啊，讲原理。啊，讲原理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跟你讲道理，然后跟你讲方法。啊，专讲极乐世界的这三部经啊，又会书曰：若闻是经者，知识。闻讯也，信要受持者，往生正因，为信要本愿，受持名号，此法超一诸教故啊，得一超出诸善故，众机通入报土故，就是种种根性习入报土。一生成半故，这就真难了。啊，这是日本法师啊会所里头说的。啊，你看听经，这是知识闻讯，知道极乐世界，认识阿弥陀佛。这叫知识啊！啊，我们听经上所说的，或者是听祖师大德了宣讲的，啊，我们知道了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这是闻讯呐。信要受持是往生正因，如果我们不信。或者是半信半疑，或者是信了，舍不得这个世间，啊，对这个世间有了感情了，不愿意离开， 啊，那就乐就没有了。啊，受持不愿意念佛。啊，还是杂念、妄念主宰了你的意识。啊，要知道，心里面充满了杂念，这些是搞轮回呀。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分别执着来的，执着是见思烦恼啊！你看《大小乘经》上都说，见思烦恼断了，真放下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六道是假的，不是真的。永嘉大师的《正道歌》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他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啊，觉后空空无大限啊。那梦是什么呢？没有觉悟，还搞分别执着，啊，见思，见是你的见解，思是你的思想，或是迷惑，换一句话是，你看错了，你想错了，啊，对什么？对整个宇宙，万事万法，你全看错了，全想错了，错在哪里？这个世间是一场梦啊，梦醒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你在里头这个看法那个看法全错，错的是错，对的也错，没有一样不错啊，无论你怎么想法也通通都是错，啊，所以你把这个东西放下之后就醒过来了，然后才知道做梦全错了，没有一样是对的 啊你是对的，对的就超越轮回了，你能超越轮回吗？那么你要知道，只有那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超越轮回，一切法里头只有这一句法是对的，你知道吗？啊，抓住这一句法，我就这条路，对一切人欢欢喜喜。啊，为什么？结善缘，别结恶缘嘛。啊，结恶缘，我们往生的时候冤亲债主了找麻烦，啊，有的时候受到干扰，就往生不成了，啊，跟一切人通通结善缘，啊，善人跟他结善缘，恶人也跟他结善缘，啊，回报我们的人，羞辱我的人，陷害我的人，我统统给他结善缘。啊，只要我知道的，啊，我这个小佛堂里面都给他供长生禄位啊。我们每一天讲经，天天给他回向，结善缘，不结恶缘。啊，心里头没有恶念。希望真正做到 纯净纯善，这个字数用多好啊！啊，这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纯净纯善，啊，这就是学会学了佛了，才真正会做人。啊，我们只有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决定不变，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一念是清净心。啊，我见到一个人，张家大师，他老人家，他是念咒。二六十钟啊，没有停过的。啊，我跟他三年，每一个星期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听他的开示，他话一讲完，他口里头默念金刚指，你看他嘴在动，没有声音。啊，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能看到，可见他的心清净啊，他没有杂念啊。啊，那是修成的啊，这个功夫不是偶然的。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啊，往生正因要记住，信要守持啊，信要本愿，受持是名号，名号只有四个字：阿弥陀佛。莲池大师一生就念四个字，叫此法超意助教，这个助教是 佛法里面其他的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超过他了啊，德业超出诸善，世出世间一切的善都没有念佛善。你要想修世出世间第一善，你就念阿弥陀佛，善中之善，无与伦比啊！啊，这一句佛号念好了，你到极乐世界了。啊，到极乐世界，我们的活动空间就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不可思议，这变法界虚空界啊，你想到哪里自由自在，念头一想就到了啊。到些什么地方呢？到诸佛刹土，弥陀经上讲十万亿佛国土不止啊，无量无边啊，无数无尽啊，你能够分这么多身啊，去亲近一切诸佛如来，供养是修福，供佛修福啊，听经是修慧啊，所以到极乐世界干什么？求福求慧，修福修慧，福慧圆满，你就是二足尊了。二足尊是佛，成佛了。啊，到极乐世界干这个。啊，然后再到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就干什么？去度众生了。 帮助这些众生回头，帮助这些众生觉悟啊，也教导这些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很快他的成就就跟我们一样啊，极乐世界的人干的是个事情啊，这是他们的事业啊，求福求慧，修福修慧，帮助众生啊，真的是全心全力的帮助众生，成就众生得业，得的利益超出诸善，重疾通入暴徒，种种根基，暴徒十宝庄严土啊，只要能依教奉行啊，你真的能够这一句佛号不断，念念想着阿弥陀佛，想着极乐世界，你往生决定是十宝土啊，你的念不纯，你的心不真啊，愿不切啊，平常也念佛念得不多，世间法还没有丢掉啊，临命终时如果你的运气好啊，有人替你助念提醒你，往生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啊，你看看你为什么不专心呢？你为什么把大杂念丢掉呢？你想着去干什么呢？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念了，我生十宝庄严土，上上品往生呐，一去花开见佛。啊，就得无生法忍呐！啊，无生法忍，七地以上菩萨，插班去的，不是从一年级念起啊。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那做不到那没办法了，这个事情我们做得到，只要你肯放下，什么都别管了。啊，一天到晚念佛，痴痴呆呆的，啊，像个迷惑颠倒的那个样子，啊，甚至别人都瞧不起你，骂你迷信，怎么学佛学到这个样子？哎，他上上品往生，啊，聪明伶俐的也念佛，下下品往生。不一样啊，一生成办了啊，我们这一生就把这个事情成就了，办妥了，必以多劫续善，超过诸难之事，故曰难中等啊。这是难中之难，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人一生当能成就，真能放下，就说明他过去一定多生多劫的善根福德因缘，他才行啊，才能够一切难行能行，难忍能忍，他全做到了啊，难中之难呢，他都能够通过。准两书一啊，这依据前面 两位大德注解的意思。若人于此，地业稀有，难闻难信之一生成办的妙法。这就说的这部经，说的持名念佛，能闻能信能受能持，当知是人，必是多劫熏修，虚中善根，难能稀有超过一切。他要不是过去生中有非常深厚的善根，这个做不到。他能做到，你就肯定他的虚根深厚啊。为什么现在是他是一时迷惑啊？所以他又去搞轮回去了。最后一念啊，想到别的事情去了啊，这是很有可能的啊。啊，这一生呢又遇到了，遇到之后真的明白了，真的想通了，什么是真的，真放下了啊，就证明虚实善根深厚啊。啊，万缘放下，不再搞了。啊，故曰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呐。啊，难中之难，他通过了；难中之难，他突破了。啊，他这一生成就了。此，这后头几句话，念老说的非常重要。啊，上面我们读到的祖师大德这开始，非为法门难修啊，法门容易修啊，盖指如是之人有如是稀有之善根福德，这个难得。为什么？他真信，他真明白了，真觉悟了，世间六道轮回真放下了，他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啊，六道轮回的习气也收敛了。一心专念阿弥陀佛。一心专求极乐世界。一心专求清净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做弥陀弟子啊！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接受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的教诲，可以在同一个时候，在极乐世界，自己的身在弥陀佛的讲堂听经闻法，没离开，可以分无量无边身、无数无尽的身去参访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供养闻法，福慧双修啊。这种情况无比稀有啊，就在我们面前，垂手可得，要不要？如果你真要，你就得真放下啊！想想我这一生当中哪一段时间最难放下的，先把它放下，最难放下的先放下，容易的就好办了 啊，所以千万不要容易放的不放，难放的慢慢来，那就真难了。那这一生能不能往生靠不住啊。啊，把我最难放下的我先放下。啊，其他的不难的很容易。啊，所以这个顺序不能颠倒。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